后羿射日。 很久很久以前，大海里长着一棵大树，名字叫做扶桑。这棵扶桑树又高又粗，是太阳的家。那时候呀，有十个太阳一起住在这棵扶桑树上。这十个太阳是十兄弟，他们轮着到天上去。今天是老大，明天是老二，后天是老三，一天一个。公鸡喔喔喔一叫，他们的母亲西河就坐着车子来接了。轮着谁，谁就坐上车子，让母亲陪着到天上去。这车子金光闪闪，六条龙拉着它在天空飞跑。到了傍晚，母亲就把这个太阳送回扶桑树上去。就这样过了几千年几万年。有一天夜里，太阳十兄弟一起叽叽喳喳地说，哎，咱们十天才上一次天，还让母亲陪着，太没意思了。明天咱们不等母亲来，一起上天去玩个痛快。第二天，不等公鸡喔喔叫，太阳十兄弟就一起离开了扶桑树，挨着个上天了。这可不得了了，天上亮的叫人睁不开眼睛，地上热的叫人喘不了气。不一会儿，河里的水全给晒干了，地里的庄稼全给烤焦了，还有许多人热得受不了死了。要是太阳十兄弟在天上玩一整天，那么整个世界就毁了。这件事情让太阳的父亲帝俊知道了，他很生气，派了天神后羿去教训教训他们。后羿带着帝俊给他的一张弓、十支箭，和他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。后羿是一位射箭的能手，百发百中。他看见人间遭了殃，又难过又着急，立刻搭上箭，拉满弓，想吓唬吓唬太阳。可是这些太阳不理也不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后羿为了能救人们的苦难，就对准一个太阳，嗖地射了一箭，射中了。那个太阳像只火球，咕噜噜噜滚下来，原来是一只金色的乌鸦。这一来，还有九个太阳慌了，在天空乱跑乱窜，嗖嗖嗖嗖。后羿一连射了五箭，就射下了五个太阳，地上就不像先前那么热了。可是老百姓还是受不了啊。后羿又嗖嗖嗖嗖，又射下了四个太阳。这一下可好了，天气跟平常一样了，老百姓乐得一起欢呼起来。后羿伸手去抽最后一支箭，去射最后一个太阳。咦，箭没有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他明明带了十支箭，怎么少了一支？原来这最后一支给老百姓拿走了。老百姓说，不能再射了，要是把太阳全射下来，大家也没法活了。后羿一想，对呀，要是把太阳全射下来，整个世界就黑咕隆咚了，庄稼长不成，人也没法活了。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，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太阳了。 金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